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22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8度。总的来看，从明天凌晨开始，本市全天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外出请各位注意防范，确保交通安全。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 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2018年7月12号11点33分16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个曲风还是比较熟悉的吧？ 是的，非常的卡哇伊。 对，就感觉这唱歌的这个女生吧，对不对？肯定是女生了啊！ 啊，对，肯定是女生了， 很闪亮。很活泼， 是的，而且很可爱的那种。 对的， 嗯， 他的那个口齿表达非常的清晰， 对的， 节奏感很清楚啊。 嗯， 一般像动漫啊、电视剧、电影啊这种主题曲非常受大家的喜欢，在日本的区域。 那是必须的。其实那上次咱们也是专门分享过二次元之旅，对不对？ 是的，那在日本 好大的一个产业， 真的是一个大产业。我还记得他们一个月挣多少钱，哎呀，扎心了。 我都忘了。 选择性遗忘啊。 对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也是在二次元比较喜欢的哈，比如喜欢看电视剧、喜欢去日本这个国家玩的 二次元爱好者，他也是一个专业的旅行方面的专家了。 是的，来自于去哪儿网的张旭莹，某某，欢迎。 嘿，某某， 大家好，我是某某。 某某，地道的北京姑娘。 是的 啊，不墨迹，非常的那种利索， 干脆， 干脆， 是不是？ 对。 先说去过日本几次了，干脆一下。 7、8次。 7、8回了。 我的天哪， 我 又扎心了啊。 是的，第一次去是几几年，还记得吗？ 那还是高中的时候了。 高中的时候， 对， 是去日本夏令营了吗？ 不是，就是春节的时候跟父母啊一块去那玩，但是当时觉得玩的比较浅，后来就自己深入的时候啊， 终于甩开了父母， 终于甩开了，放飞。 对，就父母不太理解的那些什么镰仓的灌篮高手那个铁道呀， 是啊， 还有什么吉普力的工作室啊， 哇哇， 还有机器猫的博物馆呀，都可以自己一一的去把它实现。 看看， 对，爸爸妈妈是不会去这种的，其实干嘛呀，有什么可看那个破铁道， 就是一个梦想照进现实，是让我们的生活特别开心一件事情哈。 对， 今天我们去九州啊，九州也有一些自己的情绪吗在里边？ 有的，就是可能《灌篮高手》这些动画片大家都比较熟悉。 是的， 嗯，其实我个人更喜欢一部很治愈系的动画，叫《夏目友人帐》。 哇，好治愈，真的是。 你看过？ 看过，那个点击率超高的。 它是什么剧情？ 是来，默默你来讲。 就是它虽然是以妖怪为题材的， 是的， 但是它就是每一集都会有一个很温暖的故事， 嗯， 让你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是会被温柔的对待的。 太好了。 对，你看完那个，你就会腰断，妖怪就是那个 腰就断了。 对，妖怪改观，你知道吗？每一个都特别的可爱。 哦，对对对，就故事有剧情。 对， 是是， 因为它是08年上映的，今年正好是10周年嘛，我就想为爱投资一下，去这个作者的故乡，就是在九州岛的云集市去看一看。 人生活得很有目的性，很瞄， 是的， 目标很好， 很有仪式感。 对对对。80后的北京姑娘， 嗯， 非常的直爽， 嗯， 然后呢，日本也非常熟悉哈。今天主说九州，嗯，对不对？ 对，是的。 10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北京姑娘某某关于九州的精彩分享。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一条，自驾出游方面提高风险意识的推送。 好， 推送啊， 嗯， 文化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广大的游客，自驾出行一定要提高风险意识。 对，这个马上很多朋友要自驾，我的爹妈也要开始自驾回东北了。 祝福他们一下啊， 嗯， 小心开车。 是提前谋划旅行路线，了解目的地和行程中的天气、卫生、路况、饮食、住宿情况以及应急救援电话等等，做到心中有数，不要冒险前往危险或者生僻的路段， 对啊， 确保出游安全。现在是雨季，尤其是往一些这个比如说西南啊， 对， 西部 多雨的地方啊， 容易有什么山体滑坡之类的。 是的，据统计是这样的，我国自驾游的数量呢已占国内旅游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了， 嗯， 每年的7到9月更是自驾出游的高峰期。但是由于自驾游组织者的构成啊， 嗯， 比较复杂，有年轻人，有老年朋友，对不对，部分的自驾爱好者缺乏必要的安全意识，驾驶经验不是很足，旅途未知性较大等因素，自驾游往往存在着一定的不可测的安全风险。 是的， 嗯， 那文化和旅游部提示，自驾出游前要做好准备。 什么准备道？ 提前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 好的， 那确保车况一切正常，提前备好药品、衣物、装备等相关用品，带齐驾驶证、行驶证等证件及票据。去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区呢，要量力而行，注意高原反应，条件允许可以自备吸氧器具。 是的， 嗯， 你看这个，你有没有经历过疲劳驾驶的一个阶段？ 有 吗？ 有， 我也经历过，嗯，就那个时候呢，你就是 其实特别危险，那个时候 非常危险， 嗯， 一旦进入盲点期2秒钟就会产生很大的危险的感觉哈。自驾出游要避免疲劳驾驶，切勿啊酒后驾车， 嗯， 长途驾车尽量配备副驾驶， 嗯， 你们两个互相交替着来， 对， 每两个小时轮换一回。如果感到真的是困倦了啊， 嗯， 就近选择服务区或者安全地带停车，一定要休息， 嗯， 不要超速行驶，不要冒险涉水行驶，尽量避免夜间赶路，旅途中保持时刻的警惕，切勿鲁莽驾驶，防止意外的发生。 对， 刚刚说的副驾驶结伴而行， 是的，要结伴而行啊。然后那个，没错，自驾游呢尽量还是要多一点人，别一个人啊，相互照应一下。新手最好不要单独自驾出游， 没有杆的， 没有杆的，也真有胆大的， 也有点大的， 如果要是选择参加车友会、俱乐部这些组织的自驾活动呢，尽量要选择正规的组织， 没错， 提前考察他们的组织保障能力， 嗯， 签订正式的合同，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安全隐患，建议出行前购买必要的安全险。 是的，一旦这些都准备好了， 嗯， 如果真是发生情况了，要开展自救，科学的开展自救， 嗯， 对不对， 嗯， 遇到问题冷静对待，切莫惊慌操作车辆，应该就近寻求帮助，及时求助哈。 哎， 那希望大家出行安全，自驾是个特别快乐的事情。 是的，自驾是特别快乐的事情， 放飞嘛， 千万不要说把它就是当成一个怎么说呢，让你产生危险的这样一个 是的 可能。 防患于未然嘛，好朋友们啊，第二堂的 booking.com 啊，这个大家经常上哈，与 ILIO 合作开发限量版的翻译器。 哟， 什么意思？翻译器， 翻译器， 就语言的问题吗？ 让大家订酒店更加方便，是吗？ 哦，是是是，类似啊。 对吃货来说，旅行当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寻找当地的特色餐馆，体验独特的味觉盛宴。然而，语言不通以及手机续航时间有限， 对、啊， 成为了寻找美食之旅的最大障碍。 怎么办呢？ 记者了解到，酒店及住宿在线预订平台 Booking.com， 宾客与伊利合作开发了一款限量版伊利翻译器。 哦， 不是我们的伊利牛奶啊。 哦，伊利翻译器。 对，借助黑科技解放旅行者们在国外的用餐问题。 确实是这样的、哦、你上一个桌全都是那个外语，什么塞尔维亚语、哦、你也不知道什么，没有图片。 是，然后说 你瞎点一通、 啊、你也不会， 对吧、哦、你跟别人交流，邻桌如果有英语的还好还行。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啊，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那两个人就互相猜测，是不是？本来是中午去的，对啊，本来中午进餐馆，夕阳西下的还没点的菜，那多难受啊！ 哎呀，是 是吧？所以呢，宾客最新发布的无限界旅行研究报告显示了一个这样的数据哈， 嗯、 全球大概有40%的游客在选择住宿时会将周边美食情况考虑在内，我也是这样其中一位， 哦、 对不对？那吃的方便哈， 嗯， 而在中国这个比例达到了49%， 是有多爱吃？ 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出门在外，他妈你还乱入了呢， 嗯， 自然是逛吃逛吃的节奏， 嗯、 不同的吃货们他有不同的美食体验方式， 对， 其中95%的中国游客会询问当地人、嗯哎、你看哪里能吃到比较有特色的美食 啊，也有32%的中国朋友会特地去品尝一些当地不出名的美食。 哎，是的， 尝试一下嘛。 对、啊、但是在国外呢就是有这么一种情况，寻找美食呢难免就会遇到一些尴尬的情况了。 是的， 有的人会因为看不懂路标迷路不知所措、 哦、 还没走到餐馆呢先迷路了， 进了一个浴池。 嗯，是，行了， 哎， 进来吃则安之吧， 这里没四住啊 啊，对，洗个澡吧。 嗯， 有的人呢会因为语言不通无法买到想要的东西，还有一些人面对别人对、就是当地人热情的招呼只能回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对，种种尴尬真的会让游客在国外觅食体验大打折扣。 所以这些因素和信息啊造成了那个像那个宾客 Booking 和那个 Lily 呢有一个限量的翻译器、嗯、只要在当地人交流时开启 Lily 的翻译器、 哦、 所有的对话及时被翻译。 哦、真的吗？ 太方便了。例如当你在询问路人寻找隐秘的小酒馆的时候， 啊啊啊， 丽丽这个时候派上大用场了，你只需要中文说出你想要问的话，比如 你好，请问一下附近有小酒馆吗？ 丽丽可以及时把你的话翻译成日文给路人听，完全无缝交流。 我在想呢，如果要是 无缝交流、 对，如果要是那个方言他会识别吗？ 我觉得他应该考虑到像周头这样的用户。 对呀、啊、那如果要是说这普通话不那么标准， 那尽力说好普通话，俺也表达不好啊，那能不能翻、 啊、 也能估计 也估计也能， 也能 会有一些残缺。 对的，一看就是美的嘛，人十有八九不如意嘛。 啊、对，您看你说俺，他就翻译不出来， 是不是？ 嗯、 你或者我俺， 是 吧？ 啊，是的，嗯，那估计是够呛啊。行，残缺的美能懂就行了。 哎呀，在日 慢慢开发啊、嗯， 在日本居民的指引之下呢，找到隐藏的大街小巷的店面，嗯、千辛万苦找到美食，会让你的旅行体验更加的独特和精彩。 是啊、嗯，据悉这个伊利翻译器，它就是由日本的一个公司研制的， 之前没炸过吧？ 对，之前。他应该会像这么 细心， 应该会考虑到这个方言的问题。 之前没炸过， 千万别炸。 不会， 对， 不会。 然后呢，是为旅行者提供设计、翻译速度领先的单向离线翻译， 哦、 还是离线的，不用 WiFi， 用 WiFi 真好， 厉害了、 啊。对，使用者仅需长按主按钮，并对准翻译器讲话即可，最短可在0.2秒内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 科技人为本。 对啊， 你看， 简单的操作方法使得该产品一经投入市场便受到广大游客的喜爱。 当然， 有用户。就说了、 哦、 作为在日本的外国游客，手机没电和语言障碍那是最害怕的事情，使用伊利那真是解放了游客对手机的依赖，为喜欢美食的自助游游客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我们放眼望去、嗯、全世界已经有超过50,000名的旅行者热衷使用这个东西了。 嗯， 这个伊利呢中文版支持英文和日文的单向翻译，并在将来陆续开发更多的语种。 嗯， 说到日本，我们的 Momo 哈，你跟日本的民众交流的时候、哎、他们的英语是不是稍显缓慢？ 有时候不是缓慢的问题， 听不懂。 是，对，刚才说的那个逛车路上有这个尴尬的事情， 对， 其实我也经常会碰到。 比如说， 对，其实我也不是很，就是我其实不会日语。 哦。 然后有时候那个民宿老板他很热心，会给你指一些私房的小馆。 对呀、 啊。说这个地方特别的地道、啊，特别的好吃，你一定要去尝尝。 全用日语说、 啊。对对对，然后去了之后呢，发现这个菜单上连图都没有， 你看， 全都是日语，然后那个英文吧，简直就是只会 hello 再见这种的。 啊、哎、啊！但是好在我们可以写字，他们那个字儿还是有中文的。 他很热心，就比如指着一个，我就只是想说这个是什么，给我来一份。 啊 他非常热心，想知道，想让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他就比如说挥动了双翅，不挥动了手，挥动了手臂，然后告诉你 二次元 是个鸡，然后再指指自己的什么心呐、啊。 了解了解， 这是个鸡，不是啊，炸鸡了， 对 对, 对, 对， 加了多少椒盐啊？ 对， 怎么配比？ 手语可以替代这些尴尬。 你看，我们的某某遇到这样的情况，现在有这个翻译器，就化尴尬为 玉本。啊，这个玉博， 对对，第三条啊，谢谢我们的默默参与我们的互动啊。第三条，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馆提醒大家，假期来了注意海岛游及水上的安全活动，非常的重要。 现在都是一些安全提示啊， 对，一定要提示大家啊。 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来来来，我们来念一下吧。 简单啊， 一是谨慎选择海岛游，选择正规旅游公司，这个很重要啊。供应商提供的游船服务以及活动项目，出行前确保购买相关保险，以应对各类突发的事件。 是的，参加海岛游的时候，出行前请关注当地天气及海况的情况，注意港口码头发布的公布和警告，切勿冒险下海或者乘海出船啊，乘船出海 的时候呢，请仔细阅读游船上的安全提示，了解安全装备的使用方法、逃生出口等相关信息。 基于海况的复杂，且海中游泳体力消耗很大，切勿在不熟悉的水域随意扑通就跳下去了。 哎呦， 游泳时候呢，需谨慎行事，不可盲动，以免造成不幸啊。 啊，是的。第五就是凡海岸边有禁止游泳警示标志的，严禁下海，大家千万不要冒险啊。 对， 这个天气状况差或者风浪较大的海域严禁下海，巨石多暗涌多的海域严禁下海。 对 对, 对， 夜间游泳时如发生意外事故难以被人发现，风险较大，严禁下海啊。这个岸边没有专职救生人员，放眼望去一个人都没有，你就别下海了， 严禁下海。 对， 像未成年的朋友呢，下海一定要成年人的保护。在海里若有皮肤病伤，出现那个出血的情况，立即上岸，因为有很多动物闻着血它比较兴奋。 对啊， 一定要小心这些东西啊，对，鲨鱼等等的啊。海边浮潜活动对游泳人的专业技术要求很高，请谨慎参与。一般是浮潜的朋友都会游泳啊。最后一条呢，心脏疾病啊、心血管疾病等等这些有病史的朋友， 对， 就别参与这项项目了。 是的，是的。 这个最后一条来自于这个叫做法国的事情啊。 法国 是一个浪漫的国度，法国巴黎是浪漫的城市。那个浪漫城市听游客提醒，巴黎的冒号酒店老鼠。 酒店老鼠，这是真的老鼠吗？ 打个引号。 看看啊，法国巴黎警方提醒游客，不仅在旅游景点和街头得注意防盗防欺诈的模式，在酒店内也该提高警惕，提防顺手牵羊的酒店老鼠 是人。 哎， 这个不法分子。 是的， 每逢暑假巴黎游客人数大增，随之吸引诸多的小偷。如今的小偷不仅会在街头偷盗财物， 他们开始转移了， 还会在酒店内部下手，甚至装成游客混入高端的酒店，趁我们不备顺走我们的行李。 怎么可以这样？ 有监控吧？应该 啊，应该有监控啊， 是吧？ 对，那你不还得找吗？ 是的，很麻烦的啊。 然后这个就是负责人就说了， 怎么说？ 说他们中呢，有些人混在一对的游客当中，就是一个队列啊。离开的时候就顺走了游客的行李，还有人用虚假身份预订酒店客房，进入客房搜寻保险柜。 现在啊，警方正在对付的是国际职业罪犯，他们是团伙作案。在巴黎这个城市兴风作浪几个月了。然后离开去其他的国家，说的比如意大利的罗马。这个相关负责人还说，巴黎警方已经在景点和购物区加强警力，保护游客免遭偷盗和欺诈。 是的，这个问题一定是要好好解决一下，不然真的会影响旅行的体验啊。 对啊，这个城市安全很重要了啊。 对， 接下来呢，时间要交给我们的某某，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年轻的80后的北京姑娘某某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这是太有特点的日本的这种产业链式的动画片的音乐制作， 是的， 就是让你觉得这个时间专属就是他们的时间，没有任何嘈杂的情绪在里边。 是的，其实对啊，二次元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梦幻在里面，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不会实现的那一份小美好，在日漫里面体现得非常的到位。 是的，不管是治愈系的、快乐系的还是什么系的哈， 是的， 都是我们美好的寄望啊。 对， 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去九州感受的是来自于去哪儿网的某某，欢迎。 欢迎某某。Hello， 大家好。 对，久等了啊。我们的节奏怎么样？ 挺好的， 可以把这个节奏反馈给你们公司的所有员工。 行，好的，没问题。 今天我们去九州，九州是第几次去日本？你有统计过吗？ 是九州是第几次 去吗？第几次去了？ 大概是第八次吧。 第八次。 哎呀， 之前也去过像北海道呀，还有京都、大阪这些城市，感觉就还北海那个九州呢，虽然没有像东京那么的繁华，大阪那么的商业，也没有像京都那么的古老，但有自己的一个特点，它是感觉像是可以治疗都市焦虑症的一种一个翡翠绿岛。 小姑娘，你等，这个我是周驼啊。 啊，你说周驼怎么了？ 我久居城市很多年了，马上就60年了。 城市的郊区， 郊区有地， 有地， 昨天下雨地漏了。然后呢，我就想，怎么个缓解城市居住久的这种烦躁，这种抑郁？ 朱爷爷，您特别适合去九州岛。 哎、啊，就是、怎么的呢？ 因为那边吧，它就是有很多的。很轻松的温泉小镇 哦，温泉小镇， 温泉小镇啊， 像泡温泉呢，你可以比如缓解浑身的疲乏呀，治疗什么肩周炎呐、风湿病呀什么的， 坐骨神经痛啊。 你看他说这话的时候，都盯着周驼在看， 是， 老年综合症嘛，对不对？ 对， 可以缓解吧？ 对，可以缓解。然后另外呢，还可以健身，还有很多那种森林步道。 哎呀，太好了！ 呼吸这种森林氧，再去森林氧吧里边呼吸新鲜空气， 太舒服了！ 哇，太舒服了！ 由内而外的改善这种身体的素质， 内循环和外循环 啊，对，就是这个、 内外循环，对， 相当于针灸一个疗程。 对，其实我们在跟那个某某聊天的时候，进直播间之前，某某的专业跟空气是有关系的。 哎，对， 大学学的专业是什么来着？不妨和盘托出。 我学的是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是的，在日本估计这个工程可能会用回来的好 事，没有，会更好，人家会积累经验去全世界分享 啊， 对，是这样的啊， 收集数据哈， 对，九州到达麻烦吗？就是怎么从北京到九州呢？ 到达的话，有很多的直达的航班， 好。 可能从上海去会稍微的便宜一些。 哦，去上海走。 对， 我们再坐个高铁。 对，而且它还有很多那种游轮的行程。 哦。 对，从大连呀、上海呀，或者是一些沿海的城市， 有港口的码头的， 都可以坐游轮直达福冈或者是鹿儿岛。 对。 哦，福冈就是在九州岛上的一个城市，是吗？ 对，是的，算是它的首府吧。 是的， 首府。 啊，反正飞机也是很方便哈。 对。 几个小时可以到达九州？ 3个小时。 到三亚的时间就到九州了，对不对？ 嗯，是的。 好的，我们既然听到了路途不是那么的冗长，前程又很方便，对不对？到达九州之后，我们的某某就带着我们一起去玩了。其实我们的某某非常的认真，80后女生做事非常有条理性的啊，她写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条，就是一条一条的亮点之一就是治愈系的动画片，这个叫做夏目友人帐啊。这个地方的取景地在哪个区域呢？ 他这个作者呢是在九州岛的人吉市出生以及成长。哦、 人吉市。 对， 人吉。 人民的人， 吉祥的吉。 吉祥的吉，人吉市。 嗯。 对，然后呢就是因为今年是这个夏目友人帐10周年嘛，我就特意去到这个地方。去了之后呢，我发现怪不得他可以做出这么治愈系的动画，因为 怪不得，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小城它就是一个非常宁静祥和的一个小城。 哦， 而且这个人也很温暖，很善良，也很热心。对，我们住的这个民宿的老板呢，刚巧他们也是这个夏目友人帐的粉丝。 真的？ 哦，哎呀，粉丝和粉丝见面了。 非常的巧。对，虽然他们的英语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他就拿他收藏珍藏的一些周边呐、画册跟我们一起来看。 那太开心了，你们是吗？ 对，就是虽然语言上不是那么的顺畅，但是从眼神交流或者是 都能 get 到那个点， get 到那个热爱，是不是 频率是一致的？ 说到那个点上，大家就非常的兴奋 哦。 是， 而且他们还特别热情，就是说这个城市呢会有很多的打卡点。 哦，必去的地方。 第一集的第几季啊、第一季的第几集，在这里有一个什么剧情，你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拍一个同款的照片。 啊、好开心 哇！我觉得他这个民宿老板完全可以自制一个手绘地图，然后说就是按照下面有人站的那个打卡点。 哎，这就有一个 tips， 就是说、日本呢，它每个公交枢纽都会有一个叫观光案内所，其实就是咨询中心。 哦，观光 案 内 所， 哎呦， 对对对，是的。然后你每到一个地方，就可以先去这个观光案内所拿一堆的资料。 好， 像人吉的这个观光案内所呢，它就会有它已经先我们一步想到了，它的这个动漫地图。它会标上这个室内有哪些地方， 一站一站的 啊，以及周边有哪些地方，你都可以去到。 然后怎么去，这个方式它都有写是吗？ 那并没有啊、所以这个老板就很热心，他就说这个城市周郊区有很多地方，你们自己去很远，我可以开车带你们去。 你看看呀， 真好。 对，他就开车开了一下午的车，把那些稍远的地方全都打卡了。 真好啊！ 他会知道你，哎，你这个角度再过去一些，跟这个动画片就更像了。 好热心呐、啊！ 对， 好棒啊！他们，对我刚才还想说，我说那周边的一些地方，就是像那些小乡村，在动画片里面出现的，那可能就是。就是我们怎么过去，这个交通方式的问题。 人吉市它其实公交不是那么的发达， 是吧？ 但是它可以在观光案内所，哎，又提到这个地方了，哎、就是可以租电动自行车， 太棒了。 哎呦， 很轻松，即使、 好有当地的氛围。 对，就即使这个体力不是很好的，是很好的人，只要你会骑自行车，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些点给串联起来。 哇，说到郊区，其实也不是很远了，是不是？ 对，就大概十几公里的样子。 哎呀，那还叫远吗？ 对，十几公里，那你骑自行车的吧？ 我们在北京工作时候，日行。很方便哈， 很方便，很方便。 我觉得遇到一个好的民宿的老板或者老板娘是件特别庆幸的事情。 是的， 而且呢，志趣相投，这个太重要了啊！ 对， 如果是同龄或者年龄无所谓的哈，只要你们一个眼神传过去，就可以很多的分享哈。 对， 时间的关系，我们中途先休息一下哈。我们知道有电动车这样一个好的交通方式，对不对？下面段我们的 Momo 还有在九州很多的一些亮点的分享，比如说那个北九州啊。拍照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圈圈点点的啊，我们希望呢下面段会听到不一样的关于九州的期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节目的口号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哪爽就去哪儿， 旅行五间道， 这几个令子都好使啊， 就是哈， 马上回来啊，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只是如的时间，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发的爱。风儿吹，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22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8度。总的来看，从明天凌晨开始，本市全天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外出请各位注意防范，确保交通安全。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信任我们，搭乘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咱们去日本的九州哈， 是的， 我们的听众啊，来自于全世界都去过，他们真的是走了太多的路了，我们非常的欣慰。 哎呀，真的是太棒了哈！ 主要是羡慕。然后我们看看学姐啊，她是怎么说的？她说：“考虑到今年未来假期，包括部分周末都排好了各种行程，希望明年可以去冰岛、布拉格、布达佩斯哈、九州岛。” 哇，她去的地方都好好呀， 好浪漫啊！ 好浪漫，好浪漫， 好浪漫！学姐不错，学姐不错 啊！是， 学姐，我好羡慕你。 我也是，我也是。 好了，我们来看这个 Clever Over Dover， 他说。九州岛最近是狂风暴雨，昨天还是出门买了个便当盒，能坚持多久让我们拭目以待。 对，最近日本的天气比较那什么哈。 啊、是的。 但是我们的默默是五月份去的，应该没有遇上哈。 对，应该是天气很好。 是的，那个我们再看看听众留言哈，这个叫小爱丽丝，有他是这么说的。光明禅院也是本次九州之行我非常期待的一个地方，它位于太宰府的南部，是九州岛唯一拥有枯山水格局日本庭院的禅寺。枯山水格局，我们去的时间偏晚了一点点，红叶已经开始落了啊，与这个太宰府天满宫的喧闹不同，光明禅寺虽然也是人来人往，却是更加的宁静和安详。有人游览，有人冥想，大家都不说话，只是静静的看着，这感觉十分美好。 哇，太棒了，庭院式的，我特别喜欢日式庭院那种感觉。最后一个Precary， 他说今年3月底跑了一趟九州，连接九州岛门司和本州岛下关，有一条全长将近800米的海底人行步道。 哎呦， 我是饶有趣味的从门司一路走到了下关，再从下关走回来，大概像我这种如此有闲情逸致。这个无聊的人也是稀有了。 其实我觉得是在生活的表现。 对啊， 人家说的 对啊， 就是非常的有各种感觉哈。 我觉得很好，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选择走。 对，我们也是走来回走走看看哈。其实，在九州的浏览方式、打开方式，每个人不同哈。 是。 某某在听到他们的浏览方式之后，你认同吗？ 认同。 认同哈。 因为九州岛其实挺大的，我这次也只是九牛一毛吧。 对。 窥视了一小部分。 嗯哼。 然后呢，除了那个刚才说的二次元打卡之外呢， 对对对对， 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有特色的地方。 好， 比如我这次还去了一个地方叫指宿。 指宿。 对，这个指宿这个地方呢，它是有很多的火山地质。其中有一座火山，它是个活火山。 活火山。 现在还时不时会小喷发一下。 小喷发一下。 啊，据统计呢，最近50年它喷发了7000次。7000多次。 50年7000次。 火爆脾气。 火爆脾气。 我小算了一下，大概一年平均一年大概有140次，但它不是非常的平均，就是说我今年喷了140次我就停了。 对呀、啊，50-7000嘛，对140哎。 对，然后呢，啊、其实像16年它只喷发了40多次， 哦、 然后在11年的时候它一年就喷发了996次。 我的天哪！ 属于鼓掌。哦 是是是， 对， 是 时不时就喷发一下， 对， 是。 所以你去到这个火山附近的参观的时候呢，你会是有一张小贴士， 好， 上面洋洋洒洒很多字，当然也会有中文、英文都会有。 好， 中心意思是什么呢？ 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字：不要慌。 啊、 哦！ 不要慌， 不要 慌 啊！不要慌啊！ 不要慌 哦！听着，不要慌。 对，就是不要慌。 不要慌就行了， 对 不对？ 不要慌。 哎，它那个喷发的时候不会影响我们游览或者什么吧？它是那个、 不会，它也会作为你这个游览的一部分。 哦， 它会温馨提示你说啊，它喷发这个颗粒化相对比较大，而且没有毒，所以说你其实是可以坚强的游览的，但是你也可以戴，如果你感觉到不太适应的话，你可以戴个口罩。 好的好的。 对， 但是它那个高温或者说那什么熔岩岩浆喷出来不会溅到我们身上吗？咦， 不会，它那个游览、哦、可游览区域距离那火山其实相对较远， 哦， 所以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哦，这样啊、嗯、啊，没问题没问题。嗯， 看到了一个关键词哈、嗯啊、火山鲨浴是可以用火山石洗澡的、啊、 对，是的。 哇， 就是因为有火山就会有 皮力气 啊，没错， 真皮都没了去的 光溜溜的。 对， 真的。 嗯，然后因为有地热嘛，它就会有一个很特殊的叫很天然的沙浴。 这是鲨鱼， 海滩边海滨浴场，这个沙子都是热乎乎的。 哦， 对，去到那个地方呢，它就会啊刨一个坑，然后 让你 平躺进去， 哦， 再在你的身上糊上一层热乎乎的这个火山沙。 这真的是原始在海大自然里做这个事情啊，不是在室内这种的、啊。 这是没有水 的，露天的 吗？ 露天的呀。 对，就在海边上。 哇。 然后你平躺在那里，然后身上覆盖着这火山山， 对，200来个坑。 对对对，这是我跟我的朋友去了之后， 很多坑， 看见那个场景，喷就乐出来了， 是不是、啊？ 对，因为就是大家埋到这个大概脖子下面嘛， 哦、 然后只有一颗 200来个头 脑袋在上面，然后被这热气还蒸得红乎乎的， 红乎的， 感觉像是一盘芝麻上面浮着很多的煮鸡蛋， 对， 啊、 很形象。 对，一会儿跳，哎呀，你抬到我的头了。 在煮多长时间在里头待？ 他是说，10分钟左右就会让你的身心焕然一新。 哦， 但是他也不会主动的去驱赶你，就是你觉得舒服，你就可以跟那躺着。 哦、 嗯，但是他建议不要超过30分钟。 收费吗？ 收费就是跟正常的那种泡温泉费用差不多。 那比如说我们就是在里面待个15分钟、 嗯、 大概我们出来了，金蝉脱壳了、 嗯， 我们焕然一新了， 是 我们重生了，身上那些怎么去冲洗啊？那方便吗？ 对，它那个浴室其实是和室内的这种正常的水 连接的， 是在一起的。 哦， 对，这个只是一部分。 OK 了，了解了。 嗯、 哦， 对，冲完了之后，哇，光溜溜，这反光 的， 然后 会有感觉吗？ 当地特色那种凉面， 哎呀， 还有那种冰镇的牛奶， 哎呀， 或者是再吃个那种温泉煮鸡蛋， 无敌了。 绝配， 你有体会过对不对？ 完全体会了。 哎，说说就是出来之后洗完之后身上真的会光滑吗？你会觉得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这个鲨浴它的特色不是让你身上的光滑， 哦、 因为你是穿着浴衣在埋在那个沙坑里边。 哦，原来是穿着浴衣。哦， 对对对对，你是穿浴衣埋在沙坑里面。 OK。 然后它只是会让你从内到外的散发一种热气。 对， 嗯， 是会去湿啊，有些保健的作用。 对，排毒 的排毒，把你的这个毛孔张开。 嗯， 对，然后之后呢，你再去那个它的正常的温泉浴池里面。再去啊泡一下那些矿物质，才会让你的皮肤变得不灵不灵的。 这是一个系列， 哦、这是一个系列 一个套餐。 先排毒，把毛孔打开，再去吸收新鲜的矿物质， 对 啊，改善身体的肌肤。 嗯， 对，非常的棒。 不认识你是？ 你是换了个头吗？ 然后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在套餐的价格当中吗？还是怎么样？另付费的？ 是另付费的。 哦，另付费的。 嗯、 哦， 但是也都不会很贵，像一瓶牛奶可能100日元 啊，便宜很便宜很便宜。对， 凉面好吃吗？ 对，凉面怎么样？味道 很清爽。 哎呀， 而且还 是麻酱凉面， 特色的那种鳗鱼饭。 哎呀， 鳗鱼 浓郁的酱汁啊，配上那种很肥美的烤的外焦里面鳗鱼， 对对对。 然后再来当地还会有那种小酒厂 哦，小酒 有那种 清酒是吗？ 萨摩烧酒啊之类的， 哦、 跟鳗鱼也是。 绝配， 黄金搭档。 这是在那个坑，不是在那个火山啊温泉的旁边吗？附近吗？还是 坑附近吧？ 其实那个鳗鱼饭是在人吉 啊、 哦， 人吉 那个酱油站那块。 太好了，太好了。 对对对， 嗯， 是在芷宿这个地方，除了有火山喷发的一个可以观赏的景色， 嗯、 去那个海里哈，埋一埋自己 啊，埋一埋自己。 日本最南的火车站在芷宿，是吗？ 对，是的， 这个一定要去打卡的吧？ 嗯，其实也是看个人的时间。 哦，远是吗？ 对，指宿它那个指宿这个地方的火车站并不是最难的 啊、 嗯。再往南有个叫西大山这个站，这个车站。 西大山 。 对、嗯，它其实是已经废弃的一个车站。 哦。 对，但是因为它这个有个地理上面的意义嘛，最难，嗯、所以有人会特意的去那打卡。 哦。 那这个车次每天可能就一两班， 哦、 你要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安排。 对对对，安排一下。 时间来得及，那你可以去那里去照一张。 嗯。 也是很有意义的。 对。 去了吗？这个。 你去了吗？ 我。 听上去没有。 没有， 对，你看， 因为泡澡泡过时了， 泡澡那舒缓， 对， 然后呢就容易反乏，对不对？解乏， 一觉就睡过去了， 太好了， 对， 这是一觉起来，哎妈呀，泡了一个小时， 对对对， 对。 刚刚说到拍照这个问题，在本九州这个地方，北九州， 对， 有一个特别适合姑娘们拍照的好地方。 哦，说每个人拍出来都是森系的小仙女， 是这儿吗？ 是的， 哇， 北九州是在福冈的北面， 哦， 嗯， 那个地方也是被 CNN 评为是日本最美的30个地方。 CNN， 哎呦我的天 呐， 很权威的， 是的， 哦，它有地名吗？ 怎么 美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在北九州的八幡市。 哦，八幡市好大呀！ 河内藤原， 河内藤原， 嗯，是的，它是这个藤原呢，是个私立的一个藤原，它每年只开两次，每次只开半个月。 哎呦。 每年只开两次，那 一共一个月 时间吗？ 对，他就是会在四月底到五月初这个半个月去欣赏紫藤花。 你赶上了， 正好赶上， 哎呀，太美了。 对，另外就是可以在11月底到12月初去欣赏枫叶、红叶。 哎呀，好，大哥，我问一下哈， 嗯， 我也看过腿哥的植被。 啊，啥植被 啊？ 啊，专业名词，什么植被？ 高山植被呀，灌木丛啊，高尔木的都了解过啊。 啊，都了解过。 但是唯独我没去过国，我没出过国，我这一辈子。这个紫藤花是什么呀？东闲事儿，这个花。 紫藤花 就 是紫的呗。 啊，紫的啊。 他说叫紫藤花，但其实这个 不是 园区里面有22种。白的，然后那种淡粉色的，还有那种紫色的都会有， 花啊、 而且长短不一，就会有一个那种长的竹棚，镶嵌在上面，就像流苏一样， 哎呦， 太美了， 花海。 我跟你说，这个就绝对。天然布景，这是， 嗯， 对，是的， 嗯， 而且它那个藤原，它票价分成500、1000和1500， 还有区别， 三个档次。想问一下二位主持人，你们会选择哪个档位？ 我来， 离开我， 我来， 那你说， 都去看看 啊，都去看， 行吗？ 肯定是，那就一张票就 选最贵的，来一条选最贵的， 我也选最贵的， 1500 啊，说的很对， 嗯， 就是他对。跑偏了， 很好， 跑偏了， 很好，很好 啊！行了，周托，你别在这 老 带 歪我们 嘉宾， 真是的 啊！你不要这样， 1500和500 有 什么区别？ 它就这个半个月的时间呢，在初开或者快要谢的时候是500元，中期是1000元，在建青也就是满开的那一天的时候是1500。 啊，刘姐，这不是小水的前中后吗？ 所以就像电影说的，选只选最贵。 对，只选最贵、 最漂亮的。 那 如果我们要 去看，肯定要是 对 呀、 啊。那要是比如说，我是买了一张这个，对，但是它哪天？他也没个确切时间啊，开的最好、 啊。就是买这个票呢，只能在日本当地的像711和 Family Mart 这种连锁便利店、 哦、小超市， 自动贩卖机上去售买。 哦， 对，我们就在落地的第一天，然后就看看我们可以去的那几天、哪天是最贵的，挑一挑。 哦。 哦、 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区间的，这几天可能就是有1500的你就买1500，没有1500你就买1000。 对，就是看你能去的这三天，然后哪天是最贵的。 是的， 了解了。挺好， 挺 好，挺 好的，挺好的，这样也比较合理啊。 说拍照都是小仙女，刚刚说的那个花海当中，真的是随便一站一拍，那会不会有很多人在里面拍照呢？ 嗯，这个也是九州的好处，它不会像东京、京都常年的那么多人。 哦、对， 对，即使是在这个最适合的季节，因为这个岛本身就很小众一些。 几月份最适合呀？ 嗯，就是如果看紫藤花的话，肯定就是 4、5月份。 对，四月底5月初是最合适的。 哦、okay, okay, 对，但是因为它这个位地理位置比较偏南，所以常年都是很温暖的。 哦、 你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去，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 太好了， 太好了，我就喜欢这样的地方。而且我感觉九州好像是森林植被覆盖率会非常的高， 对，大概有70-80%吧，可能像福冈这种繁华的大都市，它那种铁道中间的铁道的两中间吧， 隔离带， 对，就是隔离带， 对， 也会有这种花海、 花花草草、 隔离带花海， 你满眼都是非常美好的感觉嘛。 对，我觉得去了之后，我这个近视都好，我这个近视眼都好了一些，现在 对不对？ 是吧？ 满眼的绿色， 眼睛很漂亮。 它那个隔离带是像咱们这个隔离带似的吗？就把两边都种上花，然后都糊死了，就完全看的都是植被、植物、花什么的。 那倒不是，它只是在地上浅浅的铺那么一层。 哦， 对， 明白了。 浅浅的 作为一个点缀， 那也 让我们很开心。 对，很开心啊。 是的，其实作为这个饮食的这个部分，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宾客跟那个合作嘛，对不对？吃饭很重要。 是。 然后呢，在日本的拉面得去吃，刚吃了凉面不过瘾、 这个拉面 在九州有没有拉面？ 九州，它那个福冈的伊兰拉面，感觉在中国应该也有很多分店吧？ 是的，伊兰拉面。 哦。 对，那个九州岛是它的一个发源地。 老店。 对，一定 鼻祖店， 一定要吃各种拉面。其实除了伊兰拉面之外，它还有很多的九州岛特色的拉面。 你都尝过吗？ 嗯，我只能说跟北海道的拉面对比， 说说看， 会清淡一些。北海道可能是这种酱油拉面， 哦， 对，它可能会 偏冷啊， 咸一些， 对，冷人家那边。 伊兰拉面它是，反正我觉得在东京吃的，对啊，在东京吃的伊兰拉面是很好吃的，汤很清，但其实很厚， 对啊，味道很浓郁，其实， 嗯， 然后你还可以搭配一些小菜，就比较清爽一些的， 对， 调节一下口感， 那比如说北海道的消费跟九州的消费哪个更贵一点？北海道 更会更贵一些， 九州便宜很多吗？ 对，像姑娘们如果喜欢代购一些药妆啊、面膜什么的， 去九州 那边会更便宜。 我觉得其实九州这是个好地方啊，下次就如果再有机会去日本的话，可以去九州这个地方休闲一下， 了解一下。 对，我觉得很田园。 是的，说到田园就有集市，你有没有机会去逛逛当地的集市啊？ 这次五一之行真的是赶上了很多重大的事件。 你看看呀， 他那个福冈的西部有个叫佐贺的地方， 佐贺县 呢有一个叫有田的一个小镇，他这个每年在五月的大概3-4号左右吧，会有一个叫一个叫陶瓷集市。 陶瓷 有陶瓷集市。 这个有田这个地方呢也被称作是日本的景德镇，它是一个陶瓷小镇，也是日本陶瓷的一个发源的地方之一。 日本陶瓷其实很别致的， 对， 小酱油啊什么的都那个罐儿都写着酱、 对，小器皿小罐罐。 对，然后这个陶瓷集市它就会有一个5公里长的一个陶瓷集市。各家各户都会把自己这个精心一年烧制出来的展品放在这里去售卖。 对。 有些批量生产的呢也会是很廉价的去卖，比如 便宜 100日元200日元，也就7块钱。 哎呀，好便宜。 当时我给我妈发了一下这个，拍了一下现场，我妈说 急得我 多买几个碗回来，咱家刚脆了一个。 这很亲切，很方便， 对， 而且可以砍价不？ 可以砍的， 你看呢？ 可以砍的。 那咱怎么砍？100日元呢，还砍呢？ 100日元那个估计就砍不了太多， 5块钱吧。 对，但是你如果你买的多，比如就买了 赠送 七八个碟子，他可能就会再给你再便宜，就凑个整嘛，抹个零凑个整。 哦，是，我以为他送一套碗。 对， 感觉就是不光是九州岛的这些家庭主妇，或者是日料店的老板 都会来， 感觉全日本的。大部分人都会来这边去淘这些， 那这个很厉害的一条街。 对啊，我觉得很好，是不是设计也特别好？然后那个盘子呀、碗碟啊，包括小罐儿什么的，都 是 手绘的。 就是奢俭游人， 哎呦， 也有上千的那种大师制作，伊万里烧就有田烧什么的。当然，像那个100块钱那种批量产的也会有， 质量也很好。 看你自己，对，质量都很好。 对， 也很隔热呀、什么的。 对，我觉得就是各种颜色，可能再加上那个碗底的绘画，给你画个小动物啊， 对， 画点鱼虫 啊，可爱系的或者是那种古典系 的 都会有，就是看你自己的个人风格。 就日本有一个感觉就很匠人嘛，做什么东西不管贵贱啊，他尊重这个品质，对自己对得起自己这份手艺，人家 做的很用心。 对， 比如我就买了一个。因为我个人是属兔的，我就看见一个兔子碗，我说哇，这简直就是属于我。然后呢， 赶紧收。 对，我就说这个跟他大概砍了个价格，可能是50块钱吧，一个 人民币， 就很精致，有点像景泰蓝的那种风格， 很漂亮。 然后呢，他在把这个给我包这个碗的时候，突然说，哎呦，你这个好像有点瑕疵，这个上面那个画的这个圆不是那么的圆。 哎呦， 我再给你便宜10块钱20块钱吧。 我说这我都 他不说咱们根本看不出来， 咱们都看不出来， 我哪看得出来，就是他自己会对自己这个 有要求 作品去负责任。 哦， 你看看是不是 真棒， 而且很热情哈，交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比如计算器解决一切， 对 啊，是 说个数 是不是，对吧，五公里大概多长时间可以从那里边尽兴而出啊？就因人而异， 你肯定是逛不完的，我 觉得因人而异了。 对，就是如果你每家店都逛的话，可能一整天吧， 哎， 一两天都逛不完。 五公里，王府井才多长啊？ 对，五公里，你别看它这个走路，咱们就正常走五公里也得是 也得 个把小时呢， 因为每家店铺里边还有各式各样的，你还会去挑啊，有各种搁筷子架呀，或者是那种烧酒的酒壶啊， 餐桌上所有的一切。 你想吧，就是日本他做什么都那么精致，就这些小东西，你一进去，每家店都不想出来。 买块糖包装都让我们觉得很赞叹。 是的，然后再走到4.9公里的时候，哎，咱们回去那第二家挺好的。 对，你崩溃了。 有这样的朋友？ 有， 对呀，啊， 就先看看，我先不买，然后再折回去，那就 对， 因为他每家会有自己个人的特色，你可能错过这家店，就是就错过了这个小工艺品了。 是的，是的， 对， 对， 错过就是永远错过。 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不经常去的一条街哈，你看那个东西，就是你如果能真的没问题拿就拿下了，别再回来拿，一般都会没有，或者就是那没有那个劲儿。 对对对，你一定要说自己看好了，但是这个对于选择困难症的人来说，可能比较难啊。 对 对, 对， 哎呀，我再比比，哎行，我再回去去找第二家， 对不对？ 对，但是就尽量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 对对对， 是的，是的。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的时间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的Momo还有一个未来可期的第三个大纲。未来可期的意思是你还要再去是吗？还是怎么样？ 对，是的，尤其是在人集的时候，因为跟那个老板很投缘，他还说我们这里边夏天的那个烟火大会也很漂亮。 哇，烟火 就在七月底啊，八月份的时候， 暑假的时候。 对，每个城市可能时间不太一样。 烟火。 对，就是那种像东京可能会规模更大一些，但这边可能就是会人稍微少一些， 就像类似 小巧一些。 哦，夏日祭那样的吗？ 对，是的，大家穿着那种日式的和服浴衣，然后在一家人坐在这个草地上，一起看着天空中盛开着朵朵的这个烟花， 大刺花 砰砰的， 很好， 就非常的浪漫。 是，这是一个要可期的地方哈。 是的， 还有呢，就是有什么福冈熊本城福冈的五鹤公园。这是一个没有去打卡的地方， 像是因为它这个日本很狭长，它那个樱花盛开的时间也不太一样。 去看樱花哦。 对，像大阪可能会在四月份去看樱花，然后九州岛呢，因为比较靠南， 越南越晚， 会先盛开。 哦，先盛开哦，南嘛，对 对 对， 越往南。 反了。 对，它更温暖，会先盛开，所以可以在三月份的时候去九州岛的福冈呀、佐贺呀等一些地方，还有熊本城，就是那个幸福部长熊本熊的这个。 是的。 是 谁？去那个熊本，就是那个熊黑。 哦， 对 对 对，吓到柯基， 是的，是的，对， 就是各种一个表情包大咖， 是的， 是的， 动图的时候必须要记住这么一个人物。 熊本，你这次去了吗？熊本 啊，我也去了 啊，见到熊本部长了吗？ 见到了 啊， 就是他部长在一个百货大楼里面有一个部长的幸福部长的办公室。 他个头怎么样？个头。 微胖 啊，是属于也是一人等高的那种，1.7米。 差不多 啊， 都比我高一些。然后呢，他每天每周会有固定的几个时间段出现，他不是长期的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那就是大热天的那里边的工作，熊本里边的工作人员，就是他的本体会热吗？ 本体可能也热，但是他还会非常卖力的给大家做各种的动作，就是跟我们表情包 交流 基本上一模一样。 是吗？哎呦，3D 立体的表情包。那我要想看看本体，就比如说他们也是很辛苦的，他会把这个头套摘下来吗？不会， 不会， 不会的。 熊本就是熊本， 对，他就会让你保留这个幻想在里面，不会露出自己，不会突出个人的一个。 哦， 对，很尊重这份工作和职业， 是的， 职业道德嘛。对，一切就下次还可以带上吧。是不是？但人就是这样嘛。还有就是东之温泉，就是因为是五月份去的嘛，没有赶上冬天的温泉，而且到了冬天，因为那边也有很多温泉的资源哈。 对， 冬天泡温泉那不一样的感觉。 那必须的， 对，啊， 你感觉这个整个九州岛地下都是缓缓流淌的这种热流， 对， 所以它的温泉小镇也有很多，像这个别府啊，还有游步院，这些都是非常著名的，可能是全日本都著名的一个温泉小镇。 游步院， 对，像别府它有一个叫海地狱温泉。哎， 海地狱， 对，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玩过一个手游叫《旅行青蛙》 啊？ 其中他有他曾经我也曾经是一个盼着挖儿子回来的一个老母亲， 嗯， 对，他曾经给我寄回来一张明信片，就是在这个别府的海地狱寄回来的， 跟那个小母蛙泡温泉去了。 对，我当时也拍了一张我的瓜儿子的同款照片，我说妈妈来看你了，发朋友圈。 啊，现在瓜儿子还好吗？ 啊，卸载 了 吧？ 已经忘记他了。 你发现啊，就是默默是个特别热爱生活的姑娘， 嗯，对， 对吧？她在谈吐当中会表达，她对一个地方有非常浓重的一个兴趣的时候，她会反复再去这个地方。 对，是的， 对吧？嗯，把这个遗憾弥补上哈。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时间有限的那个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再找时间再去采访她，再去采集她， 没错， 对吧？ 期待 感受 七八次的日本，还有其他很多的国家呢。 对， 是的， 这个希望大家听完这次九州的分享之后，去九州虽然你说的什么可以电动车去游览，但是地方有很多。 嗯， 你可以真的一周都不能够，我觉得是不是一周 不重样， 不够 啊，不重样， 绝对不够， 对，绝对不够。 而且物价呢比像东京大阪便宜， 关键是你能感受到那种 田园平静。 对啊，田园平静，还有那种乡野的情趣， 宁静 宁静， 是这种在森林那个水泥森林里面看不到 的 一些风景。 对对对，纯天然系哈。 是的， 80%的森林覆盖率，到那里大可大口的呼吸，放纵的奔跑。 哇，真是，我可以拥抱太阳，我可以奔向大海， 就跟迪卡普里奥那种跑步。谢谢某某， 谢谢某某。 谢谢谢谢的分享啊！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你没有收看，还是 收看啊？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明天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 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想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想你是我情非。